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智能时代，我是金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首先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7月2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小区刷脸进门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其中明确，对于违反单独同意或者强迫、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构成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规定从8月1号起实行。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通过多媒体呈现一件件的珍贵文物，让人们大开眼界。借助互联网传播，一个个文物展览也是走进了千家万户。近年来，中国多地博物馆纷纷加快数字化建设，不仅在展陈形式、文物保护等方面迭代更新，更推动运营管理以及观展体验的优化升级，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线上参与、线下打卡。那据了解到啊，已经有不少的博物馆尝试将数字科技融入到了文物展览，比如说首都博物馆的万年永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依靠华为合图平台引入 AR 技术，观众拿起手机对准贵摄影，稍等片刻，这件展品就会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展示它从出土时的残片到被修复完好的过程，观众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则用的是光影高科技，唯美呈现了千年运河的画卷。在720度全景展厅中，观众可以沉浸式观看8分钟的河之恋体验展。在运河上的舟楫专题展中，观众可登上一艘长约21米、桅杆高15米的沙飞船，模拟坐船扬帆远行，身临其境感受繁华盛景。因此，业内人士也表示，博物馆的数字化升级为观众走进文物架起了一座桥梁，观众可以通过互动式和沉浸式的体验，在生动的数字展品中开启漫游之旅，直观深入地感受到文物背后的历史和内涵。刚才介绍了智慧化的展览，再来介绍一下智慧餐厅。从7月19号第一天试运营起，在位于上海市虹桥路10004号的虹桥社区 AI 食堂，不到一周就迎来日均200人次的火爆人气。这是长宁区和人工智能加餐饮企业的一次创新探索，把机器人烹饪、全自动食堂等科技元素嵌入社区，试点新终端赋能早餐工程、老年助餐和白领午餐，以新基建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这也是上海乃至全国的首家社区 AI 食堂。在技术层面，吃上机器人做的饭其实已经不再是科幻片的专属了。这套系统的支持技术公司创始人表示，将物联网加 AI 技术应用于中餐市场，同时在线上搭建订餐平台，在线下打造智能厨房，就能建立起智能餐饮一体化、后厨机械化、无人化、订餐出餐自动化的模式，用大数据支持食堂的精细化运营。在应用层面上，虹桥社区 AI 食堂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模拟烹饪中餐的8大菜系，具备自动分菜、自动打包功能，还配有自循环微波加热装置，利用算法来调节菜的温度和湿度。今天的科技资讯向大家介绍的是涉及到智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接下来要向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机器人呢，它应用的层面更是人们急需的，能帮助那些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朋友早日的实现站起来的梦想。在今天的话题分享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康复机器人。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金桥。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康复机器人。康复机器人是近些年出现的一种新型辅助性的治疗机器人，是一种机器人技术和康复医学结合的产物。那目前我国康复机器人主要分为医疗训练型康复机器人和生活辅助型的康复机器人两大类。由于康复机器人在患者康复训练过程中具备实时监测、个性化训练等优势，近年来它的需求也是不断的提升，成为了市场发展的新的宠儿。那我们都知道，康复机器人服务的主要对象是行动能力受限的患者，那他们如果在佩戴这些康复机器人的时候能更加轻松、更加便捷的来进行佩戴的话，对于康复机器人的推广也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所以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不仅仅需要技术人员对于技术的精准把握，那么对于人体的感受，特别是患者在使用这款机器人辅助产品的时候的其中的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分享嘉宾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赵新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研究康复机器人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赵新刚博士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组照片，在照片当中是一位残疾的年轻的小伙子，他坐在轮椅上艰难地想要站起来，旁边是他年迈的奶奶想要把他扶起来，这样的一组照片看完之后很触动人心。那么对于作为科研人员的赵新刚博士，他们的团队更是希望能从自己的科研和自己的技术的角度，帮助像这个小伙子一样更多的坐在轮椅上的患者能够实现站起来的梦想。 这是一个24岁的一个小伙子，他在一次车祸当中受了重伤，经过抢救之后呢，抢救过来了，但是最后留下了偏瘫的这个毛病，现在只能是一只手和一只脚能够动。现在他跟他的老奶奶是一起生活在一个山村里边，每天清晨呢，他的这个80多岁的老奶奶也就80多斤，要扶着他这个140多斤的孩子在乡村的这个小道上要走一走，走上的半个多小时，目的就是让他能够保持这种行走的这种能力。然后每天晚上呢，也要给他做一做按摩呀，让他活动活动这个血液。其实看到这个照片呢，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这仅仅是一个中国残疾人现状的一个缩影。 根据中国残联统计的2010年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残疾人大概有8502万，其中29%有肢体残疾。残疾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使他们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那么这么庞大的人群，他们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种致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致残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几类吧，比如说意外，另外还有就是很大的一类是疾病，而像卒中这种疾病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够造成身体的残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而我国正是全球卒中的第一大国，卒中其实就是叫我们称之为平时称之为叫中风也好，叫脑中风也好，咱们国家平均每12秒就有新发的卒中有一例，而其中75%会留下这种残疾，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的这个比例，是他们的这个2.5倍。我举这个2.5倍的例子是想说什么呢？一方面说咱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水平还是有待提升，另一方面是想说，其实咱们这一个人群还是有很大的康复的空间的，这是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为什么咱们国家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卒中会有这么高的这种致残率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康复医师太少。因为像卒中这种疾病，它需要的这种需要长时间的运动康复，运动康复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需要的时间非常长，通常是以月甚至是以年来计算的。而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师的，就是康复医师在这个医师的总的占比只有不到0.5%。有人做统计，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有每25万的 人群才对应一位康复医师，1:25万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些患者怎么可能有充分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时间呢？所以造成了贻误了这种治疗的时机，也造成了终身的这种残疾。没有人怎么办？现在国家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人口的增长的下降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就只能寄希望于技术，寄希望于机器人来帮助人做这样的一个康复。 科技赋能医疗康复，随着康复机器人技术的突破，科技工作者们正努力让更多原本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的患者有机会重新站立行走，体验久违的脚踏实地。今天智能时代节目邀请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赵新刚博士分享康复机器人让人与智能完美融合。刚才赵新刚博士提到，像卒中疾病最重要的一种恢复的方式就是运动康复，而由于康复医师的缺口，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患者没有及时的得到康复，而耽误了康复的最佳时机。那么在美国呢，有一种下肢助力系统叫 Rework， 穿上这套康复系统之后呢，患者就可以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走路、站立，还有买菜等等，甚至能走出户外正常的运动、工作乃至生活。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哪些研究呢？ 其实最早呢，我的博士阶段，我是2008年博士毕业，当时我是做无人直升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时毕业之后，我就留在了我们的沈阳自动化所，然后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当时我的导师跟我聊天，他说咱们这个重点实验室是机器人领域的国家队，但是他最主要的或者是长期做的一个方向是海陆空天这种特种机器人。你比如说像水下机器人，原来的蛟龙号或者奋斗者号，它的控制系统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主要是以这种特种机器人为主。而对于这种与人直接接触的这种机器人，或者是叫服务型的这种机器人，我们其实是很少研究的。当时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跟我的这个当时是我的导师，当时是实验室主任嘛，我跟他聊天，他也非常支持，所以就开始开展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工作，一直就坚持做到了现在。那么想开展康复机器人的研究，就要了解康复机器人的分类，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功能辅助的，一类叫功能替代。所谓的功能辅助是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病人呢，他的肢体都是在的，只不过他的功能损伤了，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有机器人来帮助他的胳膊运动一下，帮助他的腿能够站立，或者是小型的机器人能够帮助他的手指做一些灵活的运动，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这种功能性的替代的，也就是肢体的截肢的患者，这种人群呢就需要假肢，我们也把它归类为康复机器人。这是两大类，一类是功能辅助，一类是功能替代。那么我们了解了康复机器人，就需要下一步需要了解康复机器人跟之前的机器人有啥区别。我们说它跟我们理解到的或者见到的像那种工业机器人，这个扫地机器人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类机器人是跟人是密切接触的，人和机器人是合为一体的。人比如说想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机器人要能够正确的辅助人做运动。比如说人穿一个这个下肢的助力系统想往前走，结果机器人咔咔给他往后使劲儿，那就只能是摔倒。所以呢，要准确的理解人，理解人的想法。那么怎么来做呢？我们说这个人的神经活动啊，会产生生理的这种电信息，这里边是蕴含的丰富的这种信息的。我们呢，可以从这种神经的信息当中来提取出人的这种想法。一说起人的想法，大家很自然的会想到这种脑神经的这种活动。没错，这就是一类。我们可以通过直接从人的大脑来提取出人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脑机接口技术。 我们可以用这种采集，比如说脑电信息，来想知道人想做是活动活动胳膊还是想活动活动腿，这是一类方式。但这类方式呢，现在是有一定的手段的，但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精度比较低，能够识别的种类也是非常少的，而且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适合于那种这个瘫痪的，就四肢不能动的这种人群。而对于这种有肢体的肌肉的存在残存，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倾向于采集它的肌肉的电信息，我们称之为叫肌电信息，这里是肌肉的肌，它采集的信息相对来说更能准确的去识别出来，而这个呢也更多的用在了假肢当中。 提到脑机接口的这个概念啊，最近一两年可以说是特别的火。我们在一些展会当中呢，也能看到通过脑电波的提取来控制一些机械的这样的一些装置。比如说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中呢，有一个场景是一个小伙子他穿了下肢助力系统，用自己的意念开出了一个球。这就是属于人用意识操控机器人的一个例子。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还是很神奇的。那么在赵新刚博士他们的研究当中啊，他们也在用依靠人的意念来操控一些机械。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让一个工作人员他头上戴着收集脑电波的这个设备哈，其实是一个帽子的样子，他就坐在一个轮椅上面，旁边有一个机械臂，他能通过自己的意念来控制这个机械臂辅助自己喝水。那同时他的这个手和脚是完全没有动的，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那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同样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让人戴上收集脑电波的这个帽子之后哈，来控制机械臂上面的手指的灵活，和另外一个人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只是通过语言的描述，大家可能还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种神奇的画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脑机接口的一些案例，来更加直观地看到脑机接口在应用当中的一些神奇的场景。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只是一个展示，但是它能够为瘫痪的病人提供的是一种非常好的可行的辅助方式。因为瘫痪的病人他们躺在床上，可以用自己的意念来控制一些机械帮自己完成一些行动。那这是面对的瘫痪的病人。对于另外的一类肢体有残疾需要通过假肢来辅助自己行动的患者，在康复机器人这方面又有哪些研究呢？ 对于这种假肢的病人呢，假肢类的病人，更好的方式就是说，我刚才说了，采用这种肌电交互的技术来控制神经假肢。你看这个病人戴上这个肌电的这种传感器之后，就可以非常灵活地控制这个机械臂做一些作业，甚至可以控制他的这个手指进行一些抓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当然他也有他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这用的这个传感器，因为它是有多个这个模块来组成的，它需要跟人的这个肌肉的位置非常准确的贴合，每次穿戴的时候都要对得非常准，而这穿戴非常不方便。我们提出了一项技术，就是说让这个病人呢随意的穿脱，不用特意去关注你的这个信号啊，这个肌肉的位置啊等等，重新穿戴之后完全可以准确的识别出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这大大提升了这种便携性，有利于推广这种假肢向实际的这种应用中推广。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理解，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如果能有一套智能的设备来辅助他行走的话，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对于每一个患者，他每天可能都需要佩戴这个装备或者是脱下这个装备，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困难，或者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又比较难以使用的话，那对于康复机器人的推广确实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如果这样的一套设备能够像人们正常的穿衣服脱衣服一样简单便捷，就会大大的提高它使用的效率。那我相信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方面的突破不光是涉及到技术方面的，也是更多的体现在了技术的人文关怀这方面。那除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哈，智能机器人它首先在自己的大脑的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智能的。大脑运行的很顺畅之后，还要发出指令，让具体的操作的环节能够灵活的来执行大脑所发出的指令，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研究呢？机器人它的智能除了这种判断决策的智能，它的运动智能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能。而从人的角度来讲，人想学会走路，对人的肢体自己自身的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也是非常难的。婴儿学步，俗话说叫三翻六坐七轱辘八爬，就是三个月能翻身，然后到八个月能爬，然后一岁多能走，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浓缩， 形成这样的一个学习控制的一个方法，一个算法，来实现我们对我们期望的这种轨迹的这样的一个跟踪。这就是所谓的学习控制。我们把这种学习控制的这个思想应用到了我们研究的这种柔性的助力系统当中去。我们这个系统主要是实现对于人的这种踝关节的这种助力。一般的下肢的助力系统都是这种刚性结构，包括刚才提到那个 Rework 它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比较笨重，比如说像盔甲一样会限制人的某些方面的运动，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种柔性助力的系统的这种方式，就像衣服一样穿在人的身上帮助人去做这样的运动。你比如说我们在里边用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用了这种牛皮 去抗磨，内部跟人的皮肤实际接触的位置呢用了这种羊皮柔软，然后接头的位置呢用了这种织布的方式能够透气，最后形成像衣服一样可以穿戴人身上的系统。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啊，也是这个其实去做这个东西还挺难的，因为真正想做一件衣服似的，这个当时我们的学生也是没招了，自己要需要自己去做， 他们也不会用啊，就是去学用这些东西。这个一般用缝纫机缝，然后用针缝啊，经过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迭代，形成了我们这个像衣服一样穿在人身上的助力系统。穿戴很方便，这种系统非常有利于那种偏瘫的病人，它有一部分呢站立的功能，有一部分呢行走的能力，只是它能力比较弱。 穿上这个之后就可以能够辅助他去完成一些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的团队还在也开发了一系列其他的这个康复机器人的系统，包括比如说上肢的助力系统，还有提到了下肢助力系统，刚性的助力系统我们也在做，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基于一些智能材料驱动的这种助力系统的这个研发的一个工作，大概有10余款这样的康复机器人系统， 有一些正在进行临床测试，有一些还处在实验室的研究的阶段。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研发出来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实际的应用在这个应用在临床当中去推广到这个康复中心去，让病人能够更快的康复，来降低致残率，同时呢让患者能够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就是我们是希望 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大街上能够看到更多的残疾人，8000万的残疾人能跟我们的正常人一样行走在大街上。赵新刚博士的美好愿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刚才赵新刚博士的分享过程当中，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对这个领域不是特别的了解，有很多的专业术语听起来会有稍稍晦涩难懂的一些地方，但是我们深切的能感受到的是科研人员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发的过程当中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而且还要不断的对于机器对于人对于这种疾病有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研发和设计出最适合于这类人群所使用的智能机器人。那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早日的帮助到每一个有需求的患者。